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33集，放养状态。 他们所戴的面具呢？ 面具都是巫师特制的，具体我就不了解了。 这一招还真的是很阴险啊。 哎，那你小时候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祭祀活动，还有什么出海捕海兽，以及那个面具，会不会跟此事有关系？ 赵真突然避谈此事，没准他知道的更多，究竟搞的是什么鬼？ 阿切！ 皇宫花园里，赵真正叹第101口气，突然鼻子一痒，仰天打了个喷嚏。一旁的香香正坐在桌子上，靠着赵真的胳膊打瞌睡，让赵真一个喷嚏打醒了。小家伙迷迷糊糊伸手去在赵真眼前抓了一把，抛出去。这招是小四子教给他的，然后嘴里奶声奶气喊一声：“ 彪彪，菲菲。” 原本愁眉苦脸的赵真被萌得搂住闺女直蹭，庞飞也觉得心情好了许多。两夫妻正准备逗会儿香香就吃晚饭了，这时南宫季匆匆走了进来，低头在赵真耳边耳语了几句，庞飞就看到赵真原本好了一些的脸色一转眼就又黑了，而且是史无前例的那么黑。赵真深吸一口气，将香香交给庞飞，庞飞赶忙抱着香香回屋去了。等母女俩走了，赵真站了起来：“ 你没看错， 臣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所以他们是想要九叔的命？”“ 嗯。”“ 哼，他们不是要九叔的命，他们是想要朕的命。” 开封府众人研究了半天的神魔鬼怪，以至于展昭一晚上翻来覆去做梦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第二天鸡还没打鸣，展护卫就活一声从床上窜了起来，由于身体太轻盈，动作也略迅猛，于是一脑门撞到了床顶，砰一声。展昭坐在床上双手搓脑门，白玉堂翻了个身，不知道是被这动静吵醒的，还是本来就已经醒了。不止白玉堂，睡毯上的小五和挂在横梁上的夭夭都睁开眼看展昭，连靠着小五的被休息的娇娇也睁开眼睛好奇地看过来。展昭揉了好一会儿脑门，随后又按了按，确定：“ 有个包，这大清早的不是好兆头。”“ 做噩梦啊？” 白玉堂见展昭一大早就开始折腾，忍不住问他。展昭按着自己的脑门看他：“ 别提了，一晚上各种大脸怪物在眼前晃。” 说着展昭对娇娇勾勾手指：“ 娇娇，帮我拿个鸡蛋来。” 娇娇一闪出去了，没一会儿他拿了个鸡蛋回来了给展昭。展昭找了块纱布准备包着鸡蛋按按脑门，可是啪一声打碎蛋壳，蛋黄流了一床。“ 我生的！” 展昭蹦了起来，娇娇歪着头看展昭，展昭拖着腮帮子靠在膝盖上叹气：“ 今天开端貌似就不顺了，要注意。” 白玉堂见天色暗沉沉的，外边还有些淅淅沥沥的雨声，估计天气不会好，于是翻了个身盖好被子，准备再睡个回笼觉。不过五爷正舒舒服服躺着，就感觉床上什么东西落下，随后有人开始跟他抢床抢被子。白玉堂转回头，果然展昭挤他这儿来了。“ 妈，天还没亮你就开始折腾啊？” 展昭眯着眼睛将白玉堂推到床里，空出一半床给自己，躺下的同时手指戳了戳对面的床：“ 床单上都是鸡蛋， 横梁上，瑶瑶看到展昭和白玉堂似乎都醒了，就也不想睡了，窜到了他们的床顶上，低着头瞧着两人，漂亮的大尾巴挂在床边一晃一晃的，显然心情不错。小五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从肚皮下滚出两只熟睡的小猫来。两只小猫突然从温暖的被窝里滚了出来，立刻不安地叫了起来。小五用大爪子将他俩扒拉回来，继续藏肚皮底下。 小猫哪来的？ 厨房大娘昨天捡回来的，怕冻死，塞给小五带了。 展昭一脸佩服地看着给两只小猫舔毛的小五，做老虎做到这份上。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按照步调来推断，绝对是个小短腿。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小四子起那么早？正想着，门被推开一点点，果然小四子探头进来了。小四子先瞄了一眼展昭床上，又瞄了一眼白玉堂的床，屋子里没点灯，小四子想了想又退出去了。展昭和白玉堂就有些想笑， 这娃干嘛呢？ 只是小四子刚退出去，夭夭就窜到门口，叼着他脖领子把他又叼了回来，一甩丢到了展昭和白玉堂的床上。展昭伸手接住，见小四子衣服都穿好了，就有些奇怪， 这么早就起床啦？ 小四子趴在被子上拖着下巴看两人，又瞄了一眼隔壁的床，那小眼神像是在问， 一张床哦。 展昭戳了一下那脑门， 你爹呢？ 爹爹去太学了。 小四子突然注意到展昭脑门上红红一个包，就伸手到小腰包里翻出一罐子药膏来，坐到展昭身边给他往脑门上抹药膏。 今天小馒头和小小胖要考试哦，爹爹要去太学监考，小梁子去给管管帮忙了，都去了码头。 难怪小四子一个人了。 春试不是还没到吗？ 今天是太学的考试，太学考完就放假了，春试是在假期的时候，只有一部分太学的学生参加，其他人都是外地来的考生。 你爹监考啊？ 学医的今天考针灸和开方子，爹爹今天可忙可忙呢。 说着，小四子伸手给展昭和白玉堂看。展昭和白玉堂就见他手上戴着一串蓝色锦缎编的精巧链子，有些想笑。这是之前公孙想出来的。小四子如果手上戴着的是红色的锦缎链子，表示今天有人戴了。如果戴的是蓝色的缎带，就表示今天没人戴，放养状态，谁有空谁帮着照顾。白玉堂觉得有必要给天尊也准备一份。 小四子，这袋子还有吗？ 小四子点点头，从兜里摸出两条给了白玉堂。隔壁院子里，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习惯早睡早起的天尊正在回廊里活动筋骨，突然一个喷嚏，揉着鼻子瞧了瞧院子里湿漉漉的地面和天上飘着的毛毛雨。脚步声传来，就见着包岩和庞玉两人打着伞，手里拿着个小包，沿着小路走过来。 这么早去哪儿啊？ 莫不是去吃早茶？我也要去。 天尊， 天尊，我们今天太学考试。 考试？ 啊， 我也去。 包岩和庞玉同时有种无力感。 天尊，考试有什么好玩的？可无聊了。 没事没事。 天尊溜达了过来，反正他最闲。 那要不要问问白大哥？ 我去哪儿干嘛要问过他？我大还是他大？ 想了想，包岩倒是觉得天尊跟着也挺好，省得有人要趁机害身边这只螃蟹，于是两人带着天尊一起往外走。三人刚出了开封府大门，就被门口的阵势惊着了。只见大门口庞福带着几十个高手等着，严阵以待，准备护送自家小侯爷去考试。上早朝的包大人和赵普正好一起走出来， 看了一眼也觉得有些好笑。庞玉红着脸跟包岩一起去太学，觉得身后跟着一群人好丢脸。小侯也不禁反省，他当年带着这帮人招摇过市的时候究竟是脑残到什么程度。开封府的早晨开始的太匆忙，等展昭和白玉堂起来，发现府里除了殷侯和叶知秋两个闲人正带着罗英罗渊和抱着孩子的闵秀秀吃早饭之外，其他人都该忙什么忙什么去了。白玉堂到了他大嫂身边坐下。 大哥他们呢？ 一大早跟着龙将军和邹将军他们一起去水寨了。 闵秀秀将儿子交给展昭抱一会儿，给小四子准备早饭。这时就听进屋给展昭收拾房子的陈修喊了起来： 这谁下的蛋啊，弄一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